今天就从眼入开始重讲，眼、耳、鼻、舌这四根啊，它的脉络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只要我们把眼入搞懂了，那么眼、耳、鼻、舌基本上就是一破全破。那么第五呢也不难，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小复杂的是第六啊，讲意根。但是意根本来就很复杂嘛，我们的那个意根本来就是这个作用是比眼耳鼻舌身要复杂一点，所以那个佛陀形容我觉得挺精彩的。我今天反而想多花一点时间呢、啊、来讲这个意根。那么楞严经啊，开悟帮我们开悟，到底怎么开悟？其实啊，就是在这一大段啊，从现在开始，未来几个月的课就是在帮助我们开悟。开什么悟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其实啊，他把一个实相分成两段式来讲给我们听，就是从五蕴六路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一大块啊，他告诉我们，这所有一切万法，这万法什么？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其实万法啊，五蕴啊，它是把它的又再细分啊，变成六路十二处十八界。这十二处也并不是真的只在讲这个处啊。我们很多地方是说解释到六尘，其实啊也不是，他是说啊我们的根啊会去攀缘尘，所以把尘这个概念给带进来了啊。之后呢有事，因为要做分别，最后又把这所有东西整合，把它重新分类，变成地、水、火、风、空、根、事。所以讲了半天呢，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啊的五蕴身心，以及我们所依附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世界啊，我们的五蕴身心、身心以及外面的世界，其实它分成两段来解释，都是虚妄的，是第一件事情。它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其实根本是虚妄的啊，是因缘和合虚妄显象，这是我们楞严经前面讲过的经文啊。而且呢，因缘分离的时候呢，虚妄明灭，所以啊，它的升起以及它的幻灭，或者它的这个破灭，根本都是一个骗局，两个都不曾真正的发生。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发生？是我们的业力啊，你的业力让你觉得它显像了，你在这里面哇，有这么深刻的感受，你的业力让你觉得它这个破灭了，哦，你的非常的伤心。其实所有一切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被生出来，也没有任何东西消失了，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业力，就在那梦境一样啊、哦！你在这梦境里面，你中了一张乐透，你是这么的开心，那开心到醒来都还会笑呢。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在梦境里面的时候，你觉得你中乐透了，哇，拿到钱了，可是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所有一切其实全部都是空的。我们现在就处于这个梦境里面，而楞严经啊，它就是要告诉你，让你知道其实你现在在梦境里面，你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虽然好像身临其境，但是根本都是假的。因为当你开悟了，你醒来以后，你会发现根本都是黄粱一梦哦，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是 step one， 先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妄的。那么再更深入一层呢，你要开悟，只晓得它是虚妄的是不够的。因为小乘人、阿罗汉他们也知道这所有一切全部都是如梦幻泡影入电啊。所以更进一步，他告诉你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呢？真正的真相，他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幻象，其实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这个是重点，是你的如来藏随着不同的因缘显了不同的相，而且是假名、假相、假用，这相都是假的。你的业力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哦，它其实就是你的如来藏。我们今天讲课在 internet 上面共聚一堂哦，在这边讲课讲楞严经、讲如来藏，其实也是我们如来藏的一部分，它显了这个相。哦，有了这个因缘，他显了这个相，所以他真正告诉你什么？这所有一切其实本来它就是虚妄的，而且呢，非因缘非自然。其实非因缘非自然，就是在告诉你什么？它就是如来藏。 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所以两部曲你看每一个都是眼入虚妄啊，本非因缘非自然，然后呢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所以这整大块你要抓到的是什么，就是他告诉你这所有一切其实第一个是虚妄的啊，因缘生灭是虚妄的，而且是假生假灭，如果是真生真灭就不是虚妄的了，它是假生假灭。再来呢，他告诉你其实啊他根本就是如来造，你就要抓到这个重点。隔壁的小猫啊，这个桌子，我们现在在讲话，这所有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如来造。这个是楞严经这一大块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为什么六入竟然是如来造啊。前面我们上次讲了五蕴啦，大家应该很熟了，那为什么六入竟然也是如来造，妙真如心呢？我们就来看看眼睛啊。眼入啊，他用入这个字我们上次有讲过，因为外面的色相啊，色相是什么，有明跟暗，这个明跟暗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眼睛啊跟我们接触，所以他用入这个字。那么他用入这个字啊，其实并不是光在讲我们的眼根而已，其实他真正要彰显出来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见的功能哦。他如果光讲一个肉眼一个眼根在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讲的不是浮尘根哦。到现在你一定要有两个名词，你要要有听过，也要知道为什么是什么意思。一个是浮尘根，浮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浮，浮在尘上面，尘就是灰尘，浮尘根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肉眼，你的瞳孔哦，你的眼睛，你的水晶体等等，讲的是你的那个肉身上面的这个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你的身体。另外一个呢叫做胜意根，胜是打胜仗的胜，意呢是礼义廉耻的义。胜意根是在讲比较是我们应该讲说这个见的功能啊，真正能够让你见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讲见性，是在讲里面。所以浮尘是在讲外面的肉体哦，在肉身上面的，这个胜意根呢是在讲内部的，你大概要先了解。那么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六入的这个根啊，不是光在讲这个浮尘啊，不是在讲外面那个肉眼的那个根，其实是在讲我能见的这个见性，是在讲里面深层的东西。好，这个细节啊晚一点在楞严经后面呢会讲得更仔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下面这一段其实很重要，我们复习一次啊。这一段呢、啊、其实是在楞严经后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章节，是在告诉我们呢、啊、我们这个见闻嗅尝觉知这些功能呢、啊、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哦，真的是很仔细一步一步讲告诉我们是怎么出来的。那么在这里呢他就用几句话啊、哦、先给你等于一个预告，一个大纲的启示。那么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两句话特别重要，所以你要把它记下啊、就是说你要必须要理解。我们先看啊，他说阿难啊，他跟阿难说，哎，你的这个比目金瞪发老者啊、哦、他说这个眼入啊其实就是你的眼睛瞪着外面的这片虚空哦，非常用力的瞪着，瞪瞪瞪，看到最后呢眼睛疲乏了啊、哦、我们上次有讲那个外面的那个飞蚊症就出来了啊、哦、这个六入啊，我们的那个见的功能啊，外面的色相就是这么开始的。他说啊，你瞪着外面啊，兼目与劳同是菩提。这个目啊当然讲的就是我们的根啦、啊，那这个劳呢它指的是外面的尘哦。他说其实根啊或者是尘，你的能见或者是你的所见，其实都是我们的菩提，就是那个如来藏。什么叫做如来藏顿发劳相？就是一念不绝，如来藏忽然一念不绝，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处于一个清净光明大觉的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了，一念不觉，那一念不觉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觉了，所以就好想去觉哦，好想看到东西哦，好想听到东西，好想觉，这一觉啊就糟了，觉上加觉 哦，这叫画蛇添足啊，头上再安一个头，原本的觉，原本的名，现在就觉不起来，名不起来了，变成无名了，或者变成妄觉了，是这个意思哦。你要听得懂，要看得懂，所以原来我们的根啊，跟外面的尘，都是我们如来藏一念不觉所起的幻象，根也不是真的，尘也不是真的哦。所以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哦，他说啊，因于明跟暗这两种妄尘啊，你看我们讲说色声香味触法，那这个色呢，哎，之前上了这么多的课哦，这个我们有讲啊，你看到光明里面各种的五，哎，光明下面各种的色相，你也是见啊，但是你如果没有见到光明，见到暗是不是也是见？这是在十番显见，我记得第一番显见就在讲这件事情，见明也是见，见暗呢也是见哦，瞎子也可以见到啊，盲人可以见到啊，他见到了暗，因为真正在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见性，而不是我们的肉眼。这个地方你要记得哦，那下面才讲得下去。所以啊，你看看明，我们的色相有分成明跟暗两种妄尘，而且这边告诉你，已经告诉你好清楚了，是妄尘。所以啊，这个明跟暗根本就是虚妄的，根本就是虚晃一招，是个骗局，根本不存在哦，是妄相来的。好啦，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什么叫做发见居中七此成相，名为见性？哦，这个地方很重要哦。他告诉我们，原来的这个如来藏啊，本来是觉的嘛。那你一下一念不觉啊，你就好想觉。当你好想觉的时候，这外面的外境就出来了。当你好想见到的时候，我就好想见到，好想见到，就瞪着那个虚空看，诶，非闻症跑出来了。他这边也是一样啊，这是个比喻啊，我的如来藏我就好想觉，好想见，你瞪着瞪着瞪发牢像，真的外面的这个光明的这个虚空，这个它不叫虚，其实不叫虚空啊，那个光明的镜啊，就出现了一些阴暗的地方，原来是一片光明。这个时候因为你一念不觉，那个外境啊开始变化了，其实是虚妄的，它不是真正的变化，是虚妄的，你就把它想成是非闻症，它就开始有一些阴暗的地方，有一些还是光明的，有一些呢就变成阴暗或黑暗，总之啊它有开始有了色差，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有了明跟暗。哇，糟糕了，二元出来了，原来是一片光明啊，现在开始了有明跟有暗，所以这个外境开始出来了。我们现在所讲的，现在这所讲一切的境界都还是在三细相，诸位你要记得，三细相就是还没有转到外面的六粗，根本还没有我们肉眼可看到的境界。如果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境只是后来那个六粗啊跑出来之前的一个种子，你就这么去理解就行了。好啦，那我如来藏本来外面一片光明，那么现在变成了有明跟有暗，所以我们说这个锁跑出来了。我们是不是有能有锁，能见的自己吗？跟什么所见的境界是先锁先跑出来了，有能有所，这个所啊先跑出来了，外面这个明暗跑出来了，这个所见啊能够被见到的这个所见的这个外境跑出来，外境跑出来之后，这个非闻症跑出来之后，外境跑出来之后，那这个时候你真的那个能见就开始能够作用了。这个时候啊，这个能见啊出来了，也出来了，而且能见就去攀援这个明暗，就是刚刚跑出来的这个锁。诶，一攀援好啦，现在能见到了哦，望见其实不是真正能见到，那个相也是假的，能见也是假的，所以啊这个东西，但是它会怎么样，发见居中，就是有明暗两种望尘，这两个望尘啊粘黏你的如来藏， 这后面的那个经文，以后的经文全部都会出来，讲得好仔细。他告诉你，明暗的这两个妄尘就粘黏你的如来藏，让你啊真正有那个见，好像那个能见就跑出来了。先有所啊，再有能，那这个时候啊，能就去攀缘所。所以啊，先有了明暗两种妄尘，这个妄尘啊粘黏你的如来藏。哦，就发见，就把这个能见啊就出来了，哦，出发生了。那么发生啊，就在这个如来藏啊，居于这个眼根之中啊，这个中啊，居中就居于眼根之中，你可以这么想啊，就好啦。那这个能见出来，它就悉此成像。什么叫悉此成像？这个能啊，就去攀缘所，哦，就出来的这个见的功能啦，整个见就完成啦，能。去攀缘所，那么能见出来，这整个见的这个功能就出来，所以名为见性。哦，见性是真实的吗？我跟你说，见性也是虚妄的，见性跟见经都是虚妄的。真正的如来藏，它是一精明，见闻嗅尝觉知，集于一身，它根本不需要靠耳朵去闻，也不用靠眼睛去看，也不用靠嘴巴舌头去尝。它根本没有这些功能性的分别，那么它所有的功能性它都有，但是它不用分开，所以这个见性啊，是因为已经被外面的虚妄的，那个叫做明暗的色尘给粘黏了，粘黏之后呢，它就有了一精明变成六合合，哦，就有了见这个功能，见性出来了，所以见性啊，也不是真实的，这个见性啊。就好像你拿那个手指去按着你的眼睛啊，那个原来，然后你再去看天空那个月亮，那个月亮旁边肯定就出来了一个月影，所以那个月影就是见，就是我们所讲的见性或见经啊。我们一直有讲十番显见，显的是什么？是显的是见性。那么见性呢，就像一张照片。我们看不到本尊，本尊不在这里，那么我们就看他的照片，这个照片里面的人长得跟本尊一模一样，你把它想成是一个 3D 的好了，他就跟本尊一模一样，连所有的习气各个方面都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就由这个照片讲解这个照片，哦，你就明白了，原来本尊是这么回事，但是照片是不是本尊？他照片他还是不是本尊，他虽然跟本尊长得一模一样，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但他就是不是本尊，就差了那一步之遥，就是那么啊，就是因为你眼睛，你手塞，压住了眼睛，你手一放掉，那旁边的月啊，那个月的阴影就没了，就回到了原来真正的月亮，哦，你就这么去理解，那么这跟水中的倒影不一样啊。水中的倒影已经经过了水，又产生了一个影子。那你要把那个水中的影子给灭了，很难呐、啊。你要把用眼睛，你如果只是压住你的眼睛出来，那月亮旁边的月影，你要把它给灭了，很容易。但水中的倒影就很难了。水中倒影等于妄上加妄，有了能所再来分别，最后执着，哇，跑到那个水里面去，水也是假的。水中的月影也是假的，那要处理的实在太多了。那我们现在还只是演第二个月而已，那水中的月影是第三个月的，后面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好，到这里你要明白，如来藏一念不绝，先产生所，所有了之后就产生能，能呢，再去攀缘所，哎，这个见的功能就跑出来了。但是能见也是假的，所见也是假的。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他告诉你，此见这个见性啊，或见经啊，或者能见的这个功能啊，或者你的眼睛，其实不能光讲眼睛，要讲这个能见。他说啊，这个能见如果离开了外面的这个明暗两个尘啊，毕竟无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你，你的根啊，跟你的尘。要不然就是同时存在，要不然就是同时都不存在。我的这个眼睛能见的功能，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境，连暗的境都没有了，你的眼睛的功能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东西让你去看，那你怎么会有这个功能呢？那你这个 根跟你这个能，这个能啊，其实根本没有了锁，所有东西都是一片全部所有东西都是打水漂，根本没有东西存在。其实外面的尘也是一样啊，当你没有根的时候，这外面一切的东西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根本这个色相是不存在的哦。所以就是在告诉你，根跟尘啊，两个就好像一个焦炉，以后会讲这个焦炉啊的互相靠在一起，要不然呢就两个都站在一起，你只要把其中一根抽掉，另外一根也会倒掉，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啊。好啦，那么如果到现在你都听懂了，那么后来他就告诉你阿难哦，他说啊，这个见经啊，他说见经啊告诉你，它不是从明来的，也不是从暗来的，也不是从这虚空来的，也不是从这根来的。接下来就是在讲这一段，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前面先告诉你啊，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的，现在告诉你啊，这一个东西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因为它没有办法被生出来，所以沿接前面讲虚妄的就告诉你，为什么说前面一直讲虚妄的虚妄的，这边就告诉你它为什么是虚妄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办法被生出来。Again, 你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这整个场景有哪几样东西？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虚空，一个呢，就是明跟暗这个色尘。所以他就要告诉我们，哎呀，这个见性啊，这个能见的功能是没有办法被眼睛生出来，也没有办法被明或者是暗生出来，也没有办法被虚空生出来。只要证明无生以后，哎，你就知道原来它真的是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和合虚妄明灭。哦，这是第一步哦。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它为什么不是明跟暗生出来的？哦，这个我记得上次都讲过了，因为明跟暗同时只能有一样存在，光明的时候就没有黑暗，黑暗的时候呢就没有光明。所以如果这个眼睛是光明所生出来的，那么黑暗来的时候光明就不见了，那照理讲这个时候能见的功能，因为光明已经跑了嘛，能见功能应该没有啊，所以黑暗来的时候应该是见不到黑暗，但现在黑暗来的时候见不见得到黑暗？见得到耶。所以见得到表示这个见经啊，或者能见的功能根本不是明所跑出来的，那 vice versa 它也不是暗所生出来的，所以它这个，所以当知事件非明暗来，那么它在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也不可能是虚空来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虚空来的话，照理讲虚空应该或可以见到，但是在虚空可以见到你啊，你觉得虚空有没有办法见到你？虚空当然没有办法见到你啊。哦，所以也不是从虚空来的。哦，应该在讲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眼，这个能见的功能或见经啊，它也不是从根生出来的。哦，根啊没有办法，根是什么？根是有情的啊，应该我看他怎么讲啊，视之见经，非明暗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啊。如果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这边我们讲了，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这边啊，我这边也讲了啊，我懂了。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为什么他不能从明暗来，但是也不可能是眼根自己一个眼根就可以把见性生出来，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过啦，因为如果只有眼睛这个眼根啊，没有外境的话，根本没有见的这个 function， 因为能跟所必须同时存在，所以你看这个见性根本不可能是眼根自己就把它发出来的，那么也不是明暗，任何明或者暗能够把它发出来的，能够把它生出来的，那么虚空也不可能生出见性嘛。其实虚空是无情，怎么可能生出见性？就算它真的生出来的，虚空能看得到你吗？虚空看不到你啊。它就算生出来的，那虚空的能见关你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上次我们就讲了， 这个能见不是明来的，也不是暗来的，也不是眼根生出来的，更不是虚空生出来的，所以证明它是无声，它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它是不存在的。那么无声啊，我们又讲了，哎，因为非虚空所生，所以它是非自然。那么我们又说啊，它非明非暗，也非眼根生出来的，所以它是非因缘。非因缘非自然，不就是如来藏吗？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一段我们就不再复习了，因为在讲五蕴的时候讲了很多次了。随缘，但是它本性是不变的。虽然本性不变呢，但它会随缘显象。你就这么去了解它就可以了。那好，我们再多复习一小次。那非因缘非自然呢，如果它不是因缘的话，那就是什么，就是虽然随缘啊，但其实它是不变，它真实是体性是不变的。非自然呢，虽然它体性不变，但它却随缘变现。这个地方不要弄混咯，这我记得我们上次花了大半堂的课在讲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非因缘非自然，所以是如来藏。所以这整个应该是好清楚了。因为生不出来，所以是这个虚妄的。但是呢他又告诉我们，因为非因缘非自然，所以是如来藏。这每一段讲的都一样。是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好，那我们就看看第二个耳入。下面呢我们就不细讲，因为这四个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耳入啊，刚刚眼睛是说，眼睛瞪着那个虚空看。那耳入呢，是说有一个人啊，用两只手指头压着他的那个很快的急塞其耳，很快的就用这样压下去。那你看压久了之后，你就开始起那个的声音，耳鸣就出来了，头中作声。他说啊，这个声音耳入啊，就是同样的意思。刚刚我们的这个色尘讲的是明跟暗，那我们现在这个耳朵呢，这个闻，这个色声啊，这个声音呢，它用什么来代表动跟静？这也是在那个十番显见里面有讲的啊，对不对？不动也不静啊，那这个动啊，就是外面有声音，而这个静呢，就是外面没有声音。你就把它想成像天籁吧，天籁没有声音，但它也是一种声音啊。动跟静两种妄尘，那么这个动跟静两种妄尘啊，也一样啊，就会沾黏那个如来藏啊，就发闻居中。这个闻就是耳朵能闻所闻的闻经，发闻居中。那么这个能闻啊，就会去攀缘外面的所闻。外面的所闻是什么？是动跟静啊，悉此成相之后呢，这个就叫做闻性啊。我们那个闻的功能啊，原来是这样子出来的。那么他也告诉你哦，这个闻啊，如果离开外面的动静两个妄尘啊，也是没有体的，也没有办法生存。这个跟前面讲的一模一样啊。他也告诉你，这个能闻的这个闻经闻性啊，也不是从耳朵来的，也不是从动来的，也不是从静来的，也不是从虚空来的。所以分因缘非自然，所以这个闻性啊，耳入虚妄哦，耳入其实就是闻经或闻性，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你看哦，第一个在六入的第一句话，复次阿难，找一找，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好，就是因为要解释为什么六入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来了这个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在解释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两个是一一对应的哦。这一个就是跟每一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入每一段的最后一句，其实就是在跟第一句话云何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互相在回应。那这个地方眼入讲会了懂了以后， 这边呢是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动哦。眼耳鼻，那鼻子呢？鼻子怎么形容？就是说有一个人啊，就很急的在抽蓄自己的鼻子，这样一直吸，这样一直吸，一直吸。哇，你看，你可以自己现在就做了实验，你就会发现，除了快没气儿以外，你会感觉有冷风哦。你急触其鼻，触久了就成痨了，而且这个鼻子中间啊，就会闻有冷触，有冷风。这个触啊，它把它分成通色虚实，但是虚跟实就是通跟色的意思，你就记得通跟色就好了。虚实记不记无所谓，你就记得通跟色。鼻子通的时候呢，闻得到外面的味道，所以通啊就表示说外面有味道。色呢塞住了，闻不到外面的味道，就表示是没有味道。好，那如是乃至诸香臭气，这个通啊就是你闻到外面所有的这些味道哦，香味也好，臭味也好，就是味道。他说啊，其实就是刚刚我们所讲那个鼻子哦，发痨相了，那么外面的那个味道跟鼻子的能闻到的那个功能其实全部都是虚妄的啦。哦，好啦，他说因为啊通色这两种妄尘，就像刚刚明暗动静，现在是什么？现在是通色，通色也是一样啊，粘黏着你的如来藏，发闻居中，让这个闻啊是嗅闻啊，这个闻就是鼻子闻味道的那个闻，嗅闻。刚刚是耳朵听也叫闻，这个鼻子嗅闻。你看后面就告诉你，吸此成相名嗅闻性，你就记得嗅，不要去讲闻了，因为闻啊你会容易跟前面的搞在一起，搞不清楚会 confuse， 那你就明嗅，嗅闻性就是个嗅性。此闻啊或者是此嗅闻性啊，离彼通色二尘毕竟无体，你这个能嗅的功能如果离开了外面通色二尘，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说也是没有体，根本就没有办法独自存在。那有也是啊，他说这个闻啊其实就是嗅闻，这个嗅也不是通来的，也不是色来的，也不是根来的，也不是外面虚空来的哦，所以他告诉你，就是也告诉你是无声啦，哦，非因缘，非自然，所以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鼻子。再来呢，再来是舌头，哦，舌头是干嘛？是尝外面的酸甜苦辣。他说这个舌头啊，那个味道是怎么出来的？他说好比有一个人以舌试吻，哦，熟视令牢。这个试是什么意思？就是用舌头去舔的意思。这个吻呢，我们说接吻，接吻，这个吻啊，其实是带，就是你的骨刺哦，说是这个嘴唇旁边嘴靠近嘴角的地方，不是整片嘴唇，应该是嘴唇靠近嘴角的地方叫做吻。所以这个人啊就没有莫名其妙就拿那个舌头一直去舔自己的嘴角，自己的这个舌，自己的嘴唇那边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舔到最后呢也发痨相了，哦，就是也是开始莫名其妙产生一些妄相了。如果啊，他说你一直做这个动作啊，他说如果这个人有病的话，是已经有生病的，那你舔久了之后你的舌头会有苦味。如果这个人身体是健康的，那你舔久了之后会有甜味。然后那你们等会儿可以自己去做实验，一直舔一直舔，看看自己是甜还是苦，哦，就知道自己有没有生病了。那么这个甜跟苦啊，哦，都是外面的一种味道。但是如果舌根不动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淡。所以啊，其实甜跟苦就表示有味道，那个淡呢就表示没有味道哦。那么你看看哦，前面开始有明暗，有动静，有通色，现在呢是甜淡。那个苦啊你不要记也无所谓啦，你就用甜淡，这样容易让你记得。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这十二诸有为相，最后你要把它背起来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想也想得出来，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意你背得起来，它所相对的外境你应该也背得起来，哦，十二诸有为相你要把它背起来，所以你就想成甜淡 甜就是有味道，淡呢就是没有味道。反正这甜跟淡也都是虚妄相，甜跟淡这两个妄尘啊，也是会粘黏你的如来藏哦，就会发汁。这个汁啊，其实就是肠的意思啊，不是知见啊，这个汁就是见闻嗅尝尝啊，就是我们用嘴巴去尝这个功能啦。那么它呀，也是那个能尝。肠呢就会去攀援外面的所肠，对吧？可以被肠的那些味道能啊去攀援那个所。好啦，那那个肠啊，名知味性，你看这个知其实是知味，知味是什么意思？就是肠的意思，能够去分辨味道，其实就是肠啦。哦，这个肠性就出来了。此知味性，如果离开了甜苦是有味道，或淡。没有味道，这两个尘毕竟无体一样的啊。他告诉你，这个肠啊，不是甜生出来的，也不是淡生出来的啊。甜跟苦是同一件事情，也不是你的舌根那个根生出来的，也不是虚空出来的。所以这个肠啊，这个能肠或这个肠性肠经也是虚妄的啊，也是非因缘非自然，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见闻嗅尝，我们讲完了，完全都一模一样。只要其中一个懂了，其他全部都懂了。身体啊，那感觉好像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身体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身体它怎么去介绍呢？它是说啊，就好像你两只手，一只手很冷啊，你就去设想一只手啊，一直冲冰水。啊，那个水的温度那个很低啊，那你现在手很冰嘛，那另外一只手是正常的温度，你啊就把两只手合在一块儿，哦，那你看这个合在一块的时候，热的那个就你看热的那个比较温度应该讲对，比较温度比较低的，哦，它会慢慢变热，温度比较热的呢，它会慢慢变低，但是如果你原来的手很冷，另外一只手是温温的。那么最后两只手合在一起的时候，最后两只手都会变得有点冷啊，不会，会比如果左边原来的是十度，那右边的呢，它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右边啊原来是十，它不是加起来乘除二了，不应该这样讲。如果左边的手很冷啊，那右边的手只是微微的温，那最后整两只手合在一起都会变得比较冷。那么同样的反过来，如果那个热的地方啊，那个能量比较大。冷的地方那只手能量比较低呢，最后两只手合在一块，最后会的变得整个东西是比较温热的哦，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其实啊，这个两只手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就叫做触成触了哦，你会有觉知。其实啊，分开离的时候呢，也有感觉，因为你感觉离开了就是没有感觉哦，所以离跟合。就是在代表我们身体触感这个外境，一则你跟外境有接触，一则你跟外境没有接触，有接触你有一种感觉，没有接触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那也是一种感觉。所以你看啊、哦、有了明暗、动静、通色，刚刚是什么？刚刚是甜淡或甜苦淡，这边呢是离跟合。所以我们身处啊，我们的外境是离根合，那么离根合两种妄尘啊，也是会发觉居中，这叫做见闻嗅尝觉嘛，身体是感觉，那个是身体的感觉啊，那么发觉居中，那么那个能觉就出来了，那么能觉啊，会去攀援外面的所觉啊，就是那个离根合两种妄尘，这个啊就叫做觉性啊，离根合是虚妄的，觉性呢？当然也是虚妄的，所以这个知觉体啊，他告诉你，这个知觉体如果离开了离跟合，他还多介绍了一个为跟顺两种尘，毕竟无体。这个离，因为身体啊，你去摸东西，一定就会有舒服跟不舒服的感觉嘛。离的时候有舒服跟不舒服的感觉，合的时候呢？也是有舒服跟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为顺这两个你就先暂时也无所谓，不用管它了 哦，你就记得离合就可以了。那么他告诉你，这个觉知啊，不是从离来的，也不是从合来的，反正当然也不可能从为来的，也不可能从顺来的，因为有为就没有顺吗？有顺就没有为啊，全部都是二分法，它也不是根来的，也不是虚空来的。所以啊，这个觉啊，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一个就是在讲深入。我今天反而比较想讲的、啊、是这个，花多一点点的时间来讲这个意。意呀、啊，有一点点难懂啊，也不是很难懂。我觉得跟前面那个，如果懂了也就懂了啊，这边应该是没有问题。它这个意呀、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意根啊，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就要跟大家复习，因为眼、耳、鼻、舌、身啊，这五根很容易了解，都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完全能够觉知到说，哎，这五根是怎么运行的？但是我们那个意根啊，因为看不见，也就比较玄。这个意到底是怎么 work 的，我们就一知不了解哦，不是这么的了解。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清楚，讲这个意根，因为以后要讲第六意识啊，是不是？我们说那个第六意识不就是意根起分别了吗？那这个意根啊，佛陀是怎么去介绍的呢？他说啊，我们这个意根啊，你去想一想，意根啊有两个层面哦。一个层面啊，是它可以对外。对外是什么意思？对外就是它可以跟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啊一起作用，去分别了知外面的境界。哦，眼睛攀缘了色相，有了初步的感受跟分别之后，那个第六意识马上就跳进去哦，会做更细微的分别，说哎呀，这个是黄色，那个是红色，这个好啊，那个不好啊，等等哦。所以第六意识第一步，它可以跟前面的五根一起起作用。那第二步呢，它对内，对内是什么意思？先还不要管它跟第七识狼狈为奸，你就去想，当外面所有的境界全部都止息的时候，哎，这个意还是很厉害哦。这个意根啊，它能够打妄想，所以它跟前面的五尘即使切割以后，第六意识它可以单独作用。所以你看，第六意识是比前五意识要强很多。第六意识可以去攀援前面五个意识，去跟他们一起作用。但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没有办法回过头来去攀你的意识的，对吧？意识可以去往前攀，但是外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往内攀哦。所以我们说这个意识啊，这个非常的强大哦。那么我们平常啊，说眼、耳、鼻、舌、身啊、哦，我眼睛看到外面是不是看到色尘有明有暗，耳朵听到声音有动有静，哎，这明暗动静通色恬淡以及离合。全部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进来的这些 signal 全部啊，是不是都会像泄落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尘就是前面五尘泄落的影子，见到了什么东西，听到了什么东西，尝到了什么味道，全部夯不啷就记录在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这一个我所谓的这个 database 就是说像一个照片哦，你前面发生事情就咔嚓照了一张相就放在这里，那么一根呢就去 access 这一个放着所有照片的这个仓库，他就去攀援。所以一根啊，其实它都不是 real time 的，一根去攀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哦，这个叫做法尘。那这个法尘啊，跟万法不一样哦。万法我们讲过，那个 dharma 是说释出世间的一切法，这个法尘是 specifically 在讲前面的色身香味触啊，被我们收进来之后啊，变成一个 snapshot 一个照片，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记忆体当中，那个我们的意根啊，就随时的去 access 啊，这个就是很讨厌的地方，因为都已经发生多少年前的事情早都已经烟消云散，灰飞烟灭了。但是这个意根啊，它就存着那个照片，天天去看那照片，觉得这个人对我多好，那个人对我多不好。 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一根。所以佛陀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来形容这个一根，他说这个一根啊，是怎么作用的？就好像我们啊，睡着了，我们很累的时候啊，就忽然一下就睡着了。哦，睡着睡着呢，就又醒了。你不要把它想成是现在很累，晚上10点了，我去睡，一睡睡了8个小时，明天起来，不是的，你去把它想成啊，自己在飞机上面，一会儿醒，一会儿睡，睡了一会儿睡稍微饱一点了，有点精神又醒来了，醒着坐着呢，又累了又去睡，就是一会儿睡一会儿醒，是这个状态。好了，那你睡觉的时候啊，你就做梦了。哇，梦里面发生好多事情，好真实哦。那睡觉的时候就做梦，那醒来呢？醒来的时候，哎，你还在不停的去想，刚刚梦境里面明明中了6合彩了，那到底彩票的号码是多少？哎，其实有彩票的号码哦，你还去想那彩票是多少？赶快去看，有什么意义？你没办法兑奖啊。那有的时候呢，你记得那个梦境，有的时候呢。你不记得那个梦境，所以我们的一根啊，就是这么的 work 哦。从睡着了，然后就做梦，然后醒来，醒来有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梦境，有的时候呢，你又不记得那个梦境，然后呢，你又累了，又进去睡觉，睡觉又做梦，梦做完又醒来，哦，就一直在这个地方睡了醒，醒了睡，睡了醒，醒了睡，在这里面一直的轮回。那么每一次再来哦，你去想一想，你每一次去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是浅眠，后来就开始深眠，之后呢，是不是又慢慢的开始越睡越饱，就又醒来了？那醒来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是睡眼朦胧的，然后越来越醒，到最后又非常的醒，那么之后呢，又开始累了，又开始睡觉，是不是就是这个循环？所以你看，在睡梦的时候啊，是生住意灭。那么等到你睡醒的时候呢，也是生住意灭。你一直，我们人呐，这一辈子啊，每一个行为，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在生住意灭之中。生住意灭嘛，生是生出来，住呢就开始强大，会 sustain for。一段时间，sustain 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开始变异。变异呢，就是等于是开始 fall apart，最后呢就灭掉了。所以啊，我们人生每一件事情，哦，我们每一个所拥有的 everything，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包括我们的身体，这整个身心世界，就是不停的生住意灭，不停的生住意灭。这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因缘法。因缘所生法，虚妄生，虚妄灭。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现在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它看懂了。他说：“阿难，譬如有人劳倦则眠，就是你疲惫了，疲惫了呢，就睡觉了。那么睡熟便悟，这个睡熟不是说啊，我睡得好深沉啊，这个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熟是什么意思？这个熟的意思是说我睡醒了，我睡够了。”我睡得很好了，很饱了，所以睡饱了之后呢，就醒来了。累了就睡觉，睡饱了之后呢，就醒来了。那么醒来之后他怎么样？懒沉思意，失意为妄。哇，醒来之后就去懒沉啊？为什么叫懒？懒就是看的意思，沉是什么？就是法沉。这个法尘其实是什么？就是前面的五尘泄落的影子。也就是说，我醒来之后，我就去一直去想，一直去 access 刚刚做梦的内容是什么？去攀援那个法尘，攀援原来五尘泄落的影子。所以我们在外面啊，这个跟色声香味触接触的时候啊，你看佛陀这边就是用睡觉去做梦来形容。你觉得那色声香味触这么真实，对吧？他跟你讲，你根本在做梦啦，根本都是假的。你以为是很真实，醒来都还要赶去想那彩票是多少号，要去兑奖呢？哦，那你醒来之后就懒沉呐。如果你记得，真的能记得哦，真的看到了这些尘呢，access 到了这些五尘，前面五尘泄露的影子， 真的有 access 这些法尘，那你这个就叫做记得，就是忆，能够记得住。如果你没办法记得住呢，就是忘。所以啊，你的这个睡眠，你的醒来，你的记得或者你的不记得，其实都是你的意根在起颠倒，是起颠倒。然后呢，每一个 stage 都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生住意灭，不停的在这里面轮回。哦，所以他就告诉你，这个西行终归，不相越矩，就是这个生住意灭，醒了。累了就睡，睡了就做梦，梦之后醒来，醒来之后你又去攀援那个梦境，有的时候记得，有时候记不得，之后又累了又去睡觉，就在这个地方不停的生住意灭。你醒的时候生住意灭，你睡的时候生住意灭，你做梦的时候也生住意灭，之后你又醒了，醒了你记得也是生住意灭，你忘掉呢还是生住意灭。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就在这个循环里面打滚，而且不相逾越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意之根，就是意根，坚毅与牢，同样的意思啊，都是菩提邓发老相。这个地方应该蛮容易的。这个眠呐、睡觉的时候就是在讲我们外面所发生的所有一切事情。那悟呢？睡醒了呢？就是结束了前面的这些前进啊、我的眼睛看到了一个色相，我的耳朵听到了一个声音，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眠，就是在做梦。醒来呢，其实色相已经早都看完了，没了，那个声音呢也结束了，早都没了，灰飞烟灭了，但是你却还能够去攀援，你在意根去攀援的法尘还能记得呢，这个就是悟。那意呢，就是你缘引缘到了，忘呢，就是你没有去缘或者没有缘到哦。这个地方应该不难。那么后面呢，有一小句，我觉得要讲一下你才会知道啊，否则可能不懂。因于生灭两种妄尘及知居中，这个知啊，见闻修常觉知的知，这个知呢，就是分别。了知的这个了知的这个功能啊，也被发出来了。因为有生灭，生灭，你知道生灭是怎么出来的？就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你做梦醒来去记得或不记得，一直生住意灭，一直生住意灭。所以这所有刚刚我们解释的这个循环，就用生灭两个字来形容。这个是比较难的地方哈。我们刚刚这样讲，应该能听懂了。你就记得哦，原来是生灭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看十二诸有为相应该背起来了吧？眼睛是什么？明暗，耳朵呢？动静，再来呢？那个眼耳鼻鼻子呢？这个是通色，嘴巴呢？那个舌头长的呢？是甜啊，苦甜淡，再来身体呢？是离根合，最后呢？这个意呢？是生跟灭，这样十二诸有为相应该就记得了哦。那吸取内尘啊，吸错内尘，那么就成见了。他告诉你啊，这个吸错内尘啊，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啊，他多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比较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他说什么？见闻逆流，流不及地。见闻啊，就是代表见闻嗅尝觉知，就是外面的前面的见闻嗅尝觉。就是前面的那五根啊，它的功能，如果想要逆流，想要反过头来攀援这个意根，哎，对不起，你攀不到，只能向外攀，不能向内攀。就像我们的第八识能生诸缘，但是诸缘呢，所不能及，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你能够往外攀，但你却不能往内攀。如果那么容易往内攀，我们就不用修行了。对不对？现在为什么修行，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去这个随着外面跟尘起舞啊，你要能够反闻闻自性，要能够入流往所。如果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一个修行，不是一个经过训练的修行人，你是没有办法往内圆的，都是大家都是往外攀哦。所以见闻嗅尝觉知，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是没有办法逆流的。顺流就是顺着这个凡夫俗子的这个根性往外流，逆流是往内、哦、所以 见闻嗅尝觉知，你在没有经过训练，你是没办法往内圆的。所以啊，他说见闻逆流，流不及地。这个地呢，就是我们的意根。见闻嗅尝觉知，你想要反闻啊，你想要反过来去找这意根啊，对不起，流不及地，你是找不到的，你是没有办法逆流的。见闻嗅尝觉知就只能顺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啊，极之居中啊，悉错内沉，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多了那么一句话，明觉知性。这个觉知性其实代表就是知。你看前面都是悉错内沉，明什么什么性，这边为什么要多加一个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因为前面的眼耳鼻舌身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对外。这个意啊比较特别吗？因为它可以攀前面的五根，但是前面五根攀不回来哦，就是这意思。所以加了这一句，你就要知道，哎，他这个地方是写得很通透，非常的仔细啊。那么这个觉知性啊，也一样告诉你，如果离开了那个物跟昧 ，excuse me， 或者生灭二尘，其实他也没有办法独自存在啊，毕竟无体。那么你这样记得就可以了。那么后面又完全一模一样了啊，就告诉你这个觉啊，不是从物来的，也不是从昧来的。也不是从根出来的，也不是从空中出来的，所以这个觉啊，其实也是一根啊，也是虚妄，也是非因缘非自然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入啊，全部解释完了。我觉得并不难。今天因为上次眼入讲完了，今天我们做复习啊，前面都一样，身体也差不多。唯一比较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个意根，因为意根能往外攀，那么外面前面的五根呢没有办法往内攀，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尤其你要记得，这个佛陀很喜欢用梦境来形容啊，这个我们这所有的有为相，不见得是那十二诸有为相，就所有一切万法，佛陀很喜欢用梦境来形容。金刚经说梦幻泡影入电，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梦，就是告诉你真的是黄粱一梦啊。所以六入也一样。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讲十二处，反正我们就继续往前讲，后面有些地方会有一点难度，但是呢，基本的道理已经懂了，我觉得都应该没有问题，是可以破解的。十二处啊，然后十八界之后有七大，七大哦，很精彩的。他的那个文词啊，后面那个非常有意境，非常非常棒。那个我们就慢慢的来讲，今天先停在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没听懂的地方。我知道你们都很安静啦，那就看看有没有人那个有没有听懂，随便叫了，那个不叫一定没有人讲话。来，我那 Annie， 你愿不愿意讲讲？今天都听懂没？或者你有没有办法用你的理解可以再更加强一下？ 哇，老师好，你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我的理解，对，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就是基本上应该是讲说一切的法呀，就是法法相依啦，就是互相都是依赖的。那我们的意识呢是会跟着我们的五根而去转，但是你就像你。我举个例子，我只能用我的言语讲，像 你打坐嘛，那你看你事实上是可以不要专注在你的根，你的眼视啊，你的耳视的上面，就是你耳朵听到或眼睛看到的。但是你看你还有一个就是意识，我只能这样讲，就是老师特别讲这个意识。意识就是说它是可以不受你的五根所影响。那这个然后但是它是有一个也会受到你的业力的影响，这个是我所理解的啦。就是有些时候你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妄想，有些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你不是受到外面的影响，是你自己的一个妄念。那这个妄念怎么来的？有时候你在我个人觉得比较明显的地方是，就像你在静坐中，你有不同的时段，有一些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杂念进来，有些比较细微，有些比较粗的，这个就是跟老师所讲的意识是比较有关联的。它不一定，它意识是没有办法去往回走的，跟你的五根是有关联的。大概我觉得 今天老师大概讲的是这个地方。那至于说无自信的点，我是觉得就像我们的身体嘛，地水风火空势这个六大组合才会造就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但是你如果看少了一个，我们就不是一个组合的五蕴了。所以基本上人体的五蕴就是要结合起来才是一个我嘛，就是我们常讲的我。那这个我呢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那这是分开今天讲的这个细的点，从你的 五根然后再讲到你的意识。我的理解都是这样子啦。 是， 对，老师我大概不知道能不能讲得清楚吧，大概 我 的理解是这样子。 是，其实他佛陀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想指出来，就是我们那个根尘碰撞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分别执着让我们这个业，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的业力让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我们呢就很自然的，我们的根就是要去跟尘碰撞，那么假的东西呢去撞假的东西，生出来的东西当然是假的，然后我们还去分别，还给假名假相假用，哇，就讲这搞得跟真的一样，其实都是在梦境之中。那后来啊，真的要教我们，就是说我们啊要脱离根尘碰撞啊，要能够跟根啊，就外面的这个六根六尘的这个要跟它脱钩啊，能回归我们的一念心性，这是后期我们会讲的。其实是我们小班啊最近一直在 struggling， 最近快要走出一条路了，就是那个怎么样能够反闻文字性，最后能够脱离这个根跟尘、哦、一路走一路走，然后最后能够那个明心见性，回到我们一念心性。那明心见性之后还不但从空从假入空，还要从空出假，最后一路修到圆证，这是以后我们的整个课程啊，那大概还要好几个月以后吧、哦、我们会讲到这里。那么现在呢就是大概你如果能够听得很懂，当然很棒。如果你有点迷迷糊糊呢也没关系，你就有个印象在脑海里就行了。因为一路往后走啊，讲到后面你就会觉得哎呀前面 好懂了，那么又往到讲到更后面，你就会发现哦刚刚讲的又更懂了哦，所以没有关系，就是让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种了一个种子，这样就可以了，好吗？那我那个问班长，那个文晶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那个班长， 没有老师，我觉得你讲的实在太厉害。那我把它简单的，我今天就是让他觉得感觉，我自己觉得比较简单，就是这个六路，就是能所的那个能嘛，能看见的，能闻的，然后就把它想成是能的，能见、能听、能知的那个东西是空的，是虚妄的。就好了，我只是把它简化成，因为舌路其实有时候不是很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那舌路就是能够知道味道的那个东西，就是叫舌路。 是，然后啊，我们今天昨天才跟文晶琳达我们那个小班，我们还在学说，其实到最后啊，那个分别啊，它就是告诉你别去分别了，那个根尘碰撞全部都是假的，你的那个事啊，你别去分别这个根尘碰撞，你最后把它拉回来，那回归一念心时候啊，你那个视根本不会受到任何的障碍，你的眼睛不见得只是要看，你的眼视啊，到如果你没有那个分别执着，你回归一念心，你的眼睛根本不只可以看东西，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因为回归到一念心，根本六经就是那个所有的功能集于一身啊，我们现在自己把自己障碍住了，所以眼睛只能看东西，而且啊，那超过两公里以外的东西你什么也看不到，那就是因为你把自己给障住了。哦，反正后面呢，他会越讲越多，你就会越来越清晰。OK， 那有没有人想要发表意见的，或愿意讲两句的？随便再多找一位好不好？我想找那个都没有人愿意讲话，来美术姐，好久不见。你原本每次上完课很快就下课，因为都没有人要讲话。Hello， 美术姐，你能讲话吗？美术姐没声音，大概不能讲话。好啦，那你们班就很少。哎呦，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美眉 ，Alice， 你现在那个课程有没有赶上来了 ？Alice 能讲话吗 ？Alice 是在澳洲啊？ 有，是的，老师有，我有赶上大家的进度。然后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很奇妙，但是我又 怕问出来大家会笑我。 你说那个姐姐们没有人敢笑你的，你赶快说。 我觉得人好奇妙哦，出生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习眼耳鼻舌身意的一切东西，可是当我们接触佛法以后，我们又要抛下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 应该这样讲吧，这眼耳鼻舌身意啊，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最近因为六祖坛经啊，就是在讲这个三身啊四智，就是怎么样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八识，因为污染的就变成识嘛，要把它转成智。你知道吗，眼耳鼻舌身意其实特别是很重要的一环呢。如果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是在我们没有训练修行的训练之前，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在干一些没有用的事情，然后也就是造业啊，那么享受一点福报，造更多的业，然后不停的在这里轮回。但是眼耳鼻舌身意啊，你没有它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佛菩萨应化身来这边救苦救难，他也是要靠眼耳鼻舌身意啊。只是人家的眼耳鼻舌身意是非常的清净，他不会硬是在外面的根尘碰撞在那里攀援哦，所以啊，他并不是要我们真的把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放掉，他是说第一步啊，你要能做到不要被眼耳鼻舌身意给绑架了。我们出生一直用眼耳鼻舌身意，可是是被他给绑架了哦。修大修行人那些明心见性菩萨们，他没有被绑架，所以他能够自由的去运用他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先不被绑架哦，之后呢要能够反过头来运用它，能够行六度，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我们现在是前面的五识哦，还有第六识。当整个我们上次不是有没有讲到讲有讲嘛，对不对？第七识因为有执着，非常深沉的执着，执着有这么一个我，觉得阿赖耶识就是我，所以第七识啊没有办法平等，永远没有办法平等，因为它就是有我跟对面，有能有所，对不对？有自己有对面，那你永远没办法平等。所以啊，当第七识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我最深层最深层的那个具身法我执给断掉的话，哇，那你就转成平等性质了，人我平等，所有一切万法平等，没有任何的能所差别。那第六呢，第六是说我每天就在那用我那个小心眼在那里分别分别分别分别，当你不停的分别的时候，我想请问你能看到真相吗？当然看不到真相嘛。这个茶好喝，那个茶不好喝，这个酒比较贵，那个酒不对吗？这个东西，这个车子好，那个车子不好啊，这个漂亮，那个笨。你每天在分别的时候，你有办法看到真相吗？看不到的，全部都被我们的分别心给蒙蔽住了。所以当我把第六意识那个分别给拿掉的时候，哎，那这个时候我是真正的可以观察到，就叫做观慧了。我可以真正观察到这世界，世出世间所有一切万法，它的动向，它的道理，这个叫什么？叫做妙观察智。你没有了分别心，你就可以有起妙观察的作用。但是你没有妙观，你只有妙观察够不够？不够啊。你每天观察，那你不做事情行吗？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前五识就要出来啦，就要有功能啦，你就要救苦救难行六度啊，那个广行一切佛事啊，那这个时候叫做成所作智。当你的妙观察智配合你的成所作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倒驾慈航，救苦救难，救一切众生，行六度，什么都是他。所以哈，我们呢，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去学其实是没错的，但是污染了那个是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学佛了就知道说，眼耳鼻舌身意是不能灭的，但是我也不能被它绑架，我要能够驾驭它，就像那疯狂的野马，我不能把它给敲昏了，把它给戳死了，那不行，那野马没用了，我得把野马给驯服了，让它变成一个千里马。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行哦，最后 你才有办法再回来，让所有的众生跟我们同样的一起离苦得乐。哦，是这么解，这样有没有 解答到你的问题啊 Alice？ 有的老师，我总归我觉得好像就是从主观变客观， 是 的感觉，就是 就在讲我们平常的这个我们的八识，是不是？尤其是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识，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啊，很重要。就是啊，不要我们的主观是什么？主观就从自己开始嘛，是吧？全部都是 about 自己嘛，就是 about 我。是啊，如果客观呢，就是把自己主观的想法给放掉，这样很棒啊，很对啊。而且你真的很幸运哦，你那么年轻，你猜多少？二十几吧，还是三十几？ 啊，我三十几了，三十出头。 那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福报太大了。你三十岁，我三十岁的时候，你跟我讲《楞严经》，我心想这什么啊？真的别来烦我了，我赚钱来不及了。你这个福报太大了。那你要是能够好好利用的话，你看。你把你现在 有一些开悟以后啊，你能够好好修，你以后能帮助很多众生，能够有很大成就的。好，你一定要加油加油。所以我很开心你来 join 我们楞严经的课，要给我们这些姐姐们做好榜样。我们这些姐姐们你变成我们的好榜样，那么年轻就开始学佛，了不起啊。好，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姐姐们，最后再一位好不好？ Hello Claire， Claire 姐姐 老师 哦，有人讲话吗？谁？ 我是美术。 Hello， 美术，我以为你已经那个不知道到哪去了。 对，老师，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刚刚听了老师讲的这整个的内容，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异习，然后在听老师之前录音，今天听这个课觉得有滋有味的。尤其感受到从那种二分法，从眼耳鼻舌身意的明暗，动静，然后还有就是通色跟甜，甜淡冷热这样的一个二分而反观到自己，反而觉得今天收获特别特别大，谢谢。 太好了，所以有你看有花时间看书。就会有收获哦，那上课就会有汁有味的，以前是如同鸡肋是吧？ 以前是让我一直反复的去咀嚼，然后但是我觉得同学之间的互相切磋真的会激荡自己去想要获得更多，所以你就会很积极的去看书， 很棒、啊、 真的有 很多收获、啊、 谢谢大家。 那个反正你们以后我都会希望你们大家能够 take turns 在阿弥陀经都能够做一些分享啊，我觉得这样都很棒。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妹妹当生力军也很棒。好，那我们下次上课我看一下啊，那个我看一下时间，下次上课是暂定5月13号好不好？那个我那周有可能不见得在，如果不在我就会请假，但是现在我们先暂定5月13号上课哦，那就先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反正我们在那个群上面都可以讨论。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先晚安咯、哦、 谢谢老师辛苦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